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天气和道路的情况，来看一下天气状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 27.1 摄氏度，受副高压脊线附近下沉气流的控制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高湿度大是今天天气的突出的特点，大家感觉会比较的闷热。高温黄色预警还在持续当中，我们提醒公众，我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开启空调的时候可以多进行除湿，降低室内的湿度，从而使室内的温度湿度达到比较舒适的程度。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上有轻雾，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7摄氏度。好，再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东二环建国门桥的南侧北向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要注意避让。在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占用外侧 车道和应急车道，后车要小心。另外在京哈高速的进京方向王思营桥路段有事故，后车车多。京通快速的进京方向双桥到大望桥车流量比较大，那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朋友，您呢要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我们这个时段的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儿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我是李雷。 热的嘴皮子都不利索了 啊！可不是嘛，今天真的是很热，尤其是我今天早上是骑这个单车来的单位，哎呀，那一路热的呀！ 而且呢，就是除了进入这个高温闷热的天气之外呢。北京啊，这个圣驾呢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叫做霉变期，所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家里有什么储藏的东西啊，您可能都忘了，就这个天啊，该拿出来收拾收拾，该晾晾，该晒晒， 对， 要不然呢，等到过了这个季之后呢，霉变了之后就没法再用了。 对，而且这两天吧，趁着没有下雨。因为这一周之内基本上都没什么雨，今天呢阳光也还可以，所以说呢可以把一些这个放在压箱底儿的一些东西拿出来晒一晒，因为这两天湿度特别大，有的东西真的是容易一不小心就发霉发潮了。 对，就这天吧，其实不下雨还好，一下雨那种蒸腾的感觉就更难受， 是 因为那一点都不凉快哈。 对，像上个星期的话，北京的湿度达到了80%多，将近90%嘛，哎呀，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这两天好多。 我一出门你知道有一种什么感觉吗？我一出门我就觉得我像个螃蟹在蒸锅旁 边，要被蒸熟了是吗？ 好吧，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最近呢也是看到一些报道说有些老年朋友呢由于这个锻炼不当导致呢在公园 猝死什么的、哦、其实也是跟这个天气啊有一些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啊嗯、 对。还有喜欢夜跑的朋友，因为我们小区里有好多那个夜跑的人哈，我晚上出去遛狗呢， 现在还跑吗？ 因为还跑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多喝水，保持体力啊，千万不要一下子这个超过这个度了。 嗯嗯，咱们的话讲就是悠着点啊。 哎，没错，悠 着 点、啊、悠着 点。 对， 好了，我们的温馨分享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 嗯， 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需要我们的帮友呢来支招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是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 人。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 今天求助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呢，还真是有几个。 哎，而且今天大家如果有法律上的问题，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哈来直接问。 嗯，明儿你就不管了是吗？ 哎，一样管，一样管，一直在管，没问题。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其他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空气潮湿会不会影响到一些金属的首饰？那也得看成分是吧？ 嗯， 像真金白银的那个应该不怕， 但是可能会是不是会氧化的快一点？ 金子的没事儿，银的或者像一些什么镀的那个东西、嗯，就即便是空气不潮湿，你长期暴露在空气当中，你 也会氧化， 也会氧化， 是是。 所以尽量的还是收藏起来，放在盒子里啊，或者是塑料袋里面、嗯，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更简便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啊。这个影响应该是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的。 嗯， 下面这个问题啊，你用香精油吗？ 用什么 香薰的精油？ 哦，不用不用 不 用不 用、啊、 没有用。 会用吗？ 不会。 嗨、哦，那这事儿你帮不上忙了。这位听众说， 一般是女生好像用这个比较多吧？ 男生也有用的， 也有用的。 有的时候有一些那种治疗的作用， 哦、 辅助治疗的作用啊、哦。他说女儿出国回来带回来那个香薰的精油该怎么用啊？这个就是可复杂可简单。 对，好像是拿个蜡烛，然后把那个香薰倒在一个什么小小碗里面，拿个蜡烛一熏一点就行了。 啊、对，专门的那种香薰的小炉、嗯，有特别简单的啊、嗯，就是底下可以搁一个小蜡，上面就是一个小盘似的，你倒上几滴，兑点水。嗯，还有的呢，就是直接你可以直接就打开那个瓶子，就放在你喜欢的地方， 嗯， 它一样挥发。这就是比较简单的啊，你说稍微那个复杂点的呢，可以滴在水里面， 嗯， 可以把它滴在那个浴缸里面泡澡用， 哦， 都是 可 以的， 也 可 以， 都是可以的啊、 哦。 这个用起来好像不是太复杂啊、 嗯， 当然也有那种特别复杂的那种使用方法， 嗯， 但是呢，我就觉得就是首先你要搞清楚它是什么成分的这种香精油。就是不同成分的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失眠、 哦、 你就睡不好， 嗯， 那我们就还有那种薰衣草成分的， 嗯、 啊、你说想提神它就是其他成分的， 对对 对，你要搞清楚是什么啊， 对对、 嗯、另外它的这种纯度其实也挺重要的，但是我想、 嗯、 如果是从国外带回来的，如果是从法国带回来的玫瑰精油的话，哎呦那贵了去了。 是吗？哦，这个我还真没买过、 就是、 不知道大概这个价钱是多少。 真正的特别好的那种香薰的精油啊、 嗯、 是一小瓶，一小瓶真的不大，大概指甲油大小那么一瓶。 嗯嗯。 有些是需要就是几万片的玫瑰花瓣萃取、 哦、才能提炼出来， 对，所以它很贵啊。那、 哦、 像大街上有的时候那小商品商场里面卖那些什么几十块钱一瓶、 那个可能人工合成的吧， 很多都是不是那个萃取的真正的香精油啊、 嗯、对对对对， 所以它的作用也没什么啊，有些都是化学成分的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 嗯， 这位听众呢也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嗯 嗯， 他 他说什么呢？ 有没有家长带孩子去游学过？ 哦，游学 啊，你身边有没有朋友？ 我身边没有，但是我专门做过有关游学的一些案件和节目。 哎呦，太好了，我们得给大家敲敲警钟啊！这里面的这个，据说套路挺深的，是吧？ 现在是这样哈，就是说，游学呢，各大旅行社啊都会推出一些游学的一些项目。啊，这个呢也是应该说，并不是说哪个旅行社好，哪个旅行社推出的就不好。包括现在很多一些，比如说私立学校，每到寒假、暑假的时候，然后学校是说由学校组织的一些游学项目也会推出啊。但是往往学校组织都会委托一些旅行社来进行具体操作哈。那么不管是哪个旅行社组织的游学项目，那么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它这个游学呀。有些呢就是说我去那些比如说美国的什么长春藤来着啊、那些名校啊去看一看，那么有些呢可能会和那些学生一块上几天课，有些呢可能会和当地的一些老师有一些交流，那这个具体是什么一定要在合同当中说明，比如说我就是去看一看，还是说能够跟那些学生一块接触几天，还是说能够有更深度的了解。就是这个游学，我们说因为游学嘛，就是游和学，游加学， 就这个比例哈。 对，这个比例是多少啊？因为它这个仅仅是参观是不一样的。那么有些这个旅行社呢，可能会打一些概念，打出一些概念牌啊，说我们这儿也能够参观什么什么什么啊。打个比方，比如说外地的一些这个学校可能会组织到北京去参观北大清华，那么你进去参观一圈，和跟这个北大清华的学生聊一聊，上一两天课，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问题是就贴了这么个标签，一下这个费用就上去了。 所以你要这个想清楚， 啊， 想清楚，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学孩子的安全问题啊，包括有没有全程陪伴的啊，这个老师怎么办啊？老师是不是全程一直跟着啊？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谁来负责？保险有没有交？啊，有没有随团的医生，包括一些老年团哈、啊，可能会有一配备一些随团的医生等等等等，这些家长都要注意。 行，这位家长的求助问题呢，也是啊，想问问咱们帮团里有没有家长带孩子去游学过，或者有些是孩子可以单独去的那种啊，就是说挺贵的，说是怎么样啊，怎么选呢？哪位有经验啊或者经历啊，可以分享一下。咱们同事有，回头我。跟您分享啊， 但是您要那个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哈、啊。一般游学的价钱，通常可能都是旅游团，比如去同样的地方，可能都要乘以二，价钱都挺对，价钱都挺贵的， 就是、一个字儿贵啊。好，下面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说他想查这个人是不是上了法律黑名单， 对，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执行系统的执行黑名单。 这个怎么查？个人能查吗？ 能查，可以查， 怎么查 就是上最高人民法院的网站就可以了。啊，最高人民法院专门有一个，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主页的左侧的下面那一块儿、 哦，好清晰 有一个这个专门的执行系统的黑名单，您上去查就可以了。 叫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旦进了这个名单，会有什么后果呢？有几个后果，比如说，首先你要办信用卡、办银行贷款，您要买房子，这些您基本上都没戏了，啊，开公司。一般都不给您注册，这是第一。第二呢，比如说您要出去玩或者出差，想出境啊，出境是出不了的、 哦、 啊。比如说您要出行，比如说坐飞机、坐高铁啊，一等座、二等座也都是不行的。那么您只能坐普通车 啊，舒服了都不行哈。哎，那我怎么有可能就上了这黑名单了呢？ 那比如说在一些案件，比如您是这个被告人，然后呢，法院做出判决之后。然后没有主动履行，都是这样的啊， 钱不还，老赖、 对对对 什么的。 但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有些人啊，他曾经丢过身份证，或者身份证有过补办，然后呢，别人拿了您的身份证去注册了一个公司，然后结果您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成为了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那如果说这个公司欠钱了，啊，或者说这个公司被吊销了。啊，或者被其他债权人起诉了， 您就摊上 事了，那这时候您就摊上事儿了，但您可能就上了执行黑名单，您自己却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现在呢，我们丢了身份证以后呢，就算我补办了以后，那么原来的身份证其实并不是无效了，还能继续用。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二代身份证也存在这个问题， 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公安系统这个正在进行一些 更新哈， 对，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还在解决过程当中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哈。 对，所以身份证一定看好了，就一旦说丢失的话呢，肯定还是要首先去挂失补办，这是没跑的。另外呢，就是你也多注意着点，万一有点什么电话什么找着您说点什么事儿， 对，万一您成了什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赶紧去工商部门去说明，然后变更。 好，一个身份证惹出来这么多花，我们别说我们听众朋友好多帮着捡钱包里，里面竟是身份证， 对， 有些人都不知道这些概念，他们也不太在意，觉得嗨，就丢了吧，我再补办一个，反正也没事儿。 对， 你这个落到好人手里没事儿，你这落到坏人手里面就真的不好说啊。 对，说到这个执行黑名单，我就经历过这么一个事儿。前段时间有人向我咨询，是我一个同学，他呢在北京啊，这个孩子还小，想让他的那个岳母哈，岳母来照顾。岳母呢正在三亚度假呢，他岳母就是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他不知道。结果呢，他从三亚买机票想来北京，买不了了，然后赶紧问我怎么办啊。然后我说，那您赶紧去法院把钱交了吧。 好吧，哎，那你说有人捡到这个遗失的身份证，拿这个身份证去办一些信用卡什么的，有没有可能呢？ 这有可能啊，有可能。比如办了信用卡不还， 了 结果银行一 了， 对啊， 找到你了， 结果银行一看说这个信用卡是以您的名字办的，那可能银行会找。但这个时候您可以想办法证明一下，比如自己身份证曾经丢失了，或者说自己在这个信用卡当时透支的时候我并不在当地，比如说那个信用卡在这个广州透支的，但是您的人在北京呢。想办法证明一下。怎么证明呢？就是您知道信用卡丢了以后，立刻就近到离您最近的一个提款机取一次钱，就取50、100就可以了，然后那个票一定要拿着，就证明那个在广州消费的时候您人本身在北京。 哎呀，好吧，总而言之咱还看好 啊。对，还是看好，对，不要 丢， 不要丢 啊。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也是跟法律相关的啊。他想问一下，他说我们家是公租房，母亲呢还在世，说想把这个名字呀过到我的名下，户口本呢只有我和我女儿，还要和其他的子女打招呼吗？这公租房啊，不是一般的 公租房的话，并不是说和其他子女打招呼的问题。这公租房的话得和这个 单位， 对，企业的单位， 单 位打 招呼， 对 对 对 对， 那个单位的话它本身会有一个公租房一个管理部门，那么得由他同意才可以， 因为这不是有产权的，不是说你可以买卖的， 对，没有 产权，所以是两回事啊。 对对 对，公租房和我们自己的这种商品房完全是 两回事，完全不一样 啊。这位听众呢也是替朋友咨询个问题啊，也跟法律有关。他说在父母双亡的前提下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法定监护人可以委托其他人暂时看管孩子3个月吗？ 那这是没问题的 啊。 因为父母双亡情况之下已经有其他的法定监护人了嘛，那么让别人暂时看管3个月是可以的。但这时候是不是涉及到监护权的转移？那在看管孩子三个月的过程当中，一旦孩子出现的问题，谁来负责？那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啊。 可以，肯定是 可以， 可以是可以 的，但是中间的这个过程，然后一些细则哈，还得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还得看着孩子多大啊。这位呢，他说这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两个孩子当中啊，看来是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已经成年了，那么可不可以将这个监护权变更回给那个成年的孩子？就比如说这俩孩子可能父母双亡，然后呢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当时在双亡的时候呢，俩都没有成年，那现在呢，哥哥已经成年了。那么弟弟还未成年，那能不能让 哥哥 监护权 转到弟弟的？ 哥 哥成为弟弟的监护人， 可不可以？ 这个还得查一下，这个我有些拿不准。 应该是有一些法条的。 理论上没有禁止性的规定。 对，这应该查查法条。 对，没有禁止性的规定，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行。 对。 当然我们有困惑也帮您查查啊，哪位知道的话也可以说一下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说什么地方接受捐书？谢谢了。 捐书 特别巧，我刚才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位听众 对对对，我也看到了， 网名叫鹏程万里，他怎么说？ 他是说有一个二手书是吧？对，这位朋友说呢，说为了开免费书市，高价求购二手书本、农业书、学生用书、期刊杂志等 正能量的书本，哎，我那儿有好多呢，我也可以捐了吗？ 当然可以了， 啊、 这个它免费开书室嘛。其实，求购是一方面，你还高价求购哈，就我们好多热心听众特别好，他们那些书闲着也闲着，很多就可以就送给您了。而且我们之前也就是追访过另外一位朋友，他也是求一些书，选在老家去开一个免费书室给孩子们，我们有些听众就把书就送给他了，有一些可能是特别贵的或者成套的吧，人家那先生觉得不好意思，还适当的给了一些费用，哎，这是互相的啊，都特别好。 其实现在北京啊，有很多这个农村的这个村委会也会开一些这种图书室啊，都特别好。当时这个就是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啊，曾经见过， 尤其是小朋友的书，就有些他那个儿童读物，他看完了就是完了，而且很新， 很新，对对对， 扔了当废纸太可惜了啊。与其是这样的话，不如啊送给那些需要的朋友们。这位求书的朋友啊，我们先说一下电话，他的电话是13520726792，13520726792。 对， 刚刚那位还问什么地方可以捐 书的朋友，捐书的朋友， 对 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也说一下，这位朋友电话是13488648808，哎呀，这个号13488648808，挺好记的。 好，看了一下头像，好像是一位女士啊。谢谢大家啊。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他说 也是旅游的， 对，也是旅游的。怎么说？ 对，他说呢，说想趁着身体好参加一些旅游活动，不知道报哪个旅行社好，谁能够帮助推荐一下适合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价格合理、正规的旅行社？其实呢，现在绝大多数的旅行社都会推出一些专门的夕阳团的啊，夕阳的这样的一些旅行的项目。 前提是正规旅行社啊。 正规旅行社啊。 对。 啊，但是现在旅行社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出现一些类似于像这种房产开发的那种发包分包的形式。就有这种零售商啊，有这种组团社，有这种零售社。那么就是说一个特别大的旅行社，咱打个比方，比如中青旅，它有很多特别好的旅行项目，但是它呢没有那么多的门店，于是呢，很多小的旅行社就从大旅行社里承包一些这个项目，然后专门负责一些零售， 有点那个加盟的那种 意思。对、 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您可能从一些小的旅行社的门脸儿啊报的一些旅游团，但实际那个大的旅游团的组团是大旅行社。哎，这个还要问清啊。现在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内部的一些运作也是非常的灵活的。 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游学那意思差不多，贴着游学的标签儿，但是是不是真的干到你所希望的那个游学的事儿，这还不好说。 没错，但是还是跟老年朋友说好。第一啊，您就是因为尤其这种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那么您在报一些旅游团的时候，第一不要太图便宜啊，因为往往特别便宜的往往会存在一些问题。 其实吧，这位先生他原文写的是价位低一些的，我就觉得这不靠谱，我给他改成叫合理些的。 对，不能太便宜。 太便宜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好多报道，什么零团费啊或者低团费出去之后各种各样的猫腻，而且呢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没错。 回来以后其实倒霉的是我们这些游客。 没错啊。另外还是要看一下这些团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哈，因为适合老年人的这样的团呢，往往啊，比如说他的行程安排不是特别紧凑啊，另外有没有随队的医生啊，配备的导游资质有没有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要照顾到了。所以您呢在出去玩之前，除了您要自己考虑好之外，最好和您的子女也说一下，让您子女帮着把一些内容啊、行程啊仔细敲定一下，跟旅行社签合同的时候也多注意一下。 对，所以价格低廉那个您还真的别考虑，所以我们觉得最确切的词应该是价格合理。 价格合理、 啊、 是是是。 大家也可以帮这位先生推荐一下您参与过的不错的旅行社啊，这个价格也比较合理，去的地方呢也还不错啊。13671093131，13671093131。好，我们这些问题呢等待大家的回复，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啊，东西也是挺多的。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老凤头英产的28自行车，发了个图片我看了一下啊，收拾的还挺干净的，保存的也不错，还能够正常行驶，但是年纪大了。 英产是英国产的吗？ 应该是，就是它有一点那个 收藏价值的，不是普通的那种自行车啊。但是我记得他前一阵转过，可能一直没有出手，不知道是价格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打算990出手，说这车可以有收藏价值的啊。他自认为啊，这个价格很超值的，在丰台区角门附近，因为但凡收藏的东西咱们不懂的话，就不能随便说啊。电话是13021259186，13021259186。 哎，这位朋友想要转让这个东西也挺逗的哈。他其实转让之后呢，还想换一个。他说呢，自己有一个客厅的顶灯，啊，买的时候400块，现在想换个路由器，说好用的，信号强的。 其实您要是换不成的话，您就先把它转让了，转让那钱您再去收购，求购一个 路由器。现在也不贵嘛。 对，而且这个顶灯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顶灯啊，是这个就是吸顶的，还是有点垂吊式的？ 对对 啊， 这个恐怕我觉得未必会特别好转。 对，所以就是应该先把这灯转出去，然后拿这个钱咱们看能不能换一个路由器、啊、 对对对，这位朋友的电话18610002327，18610002327。 这位听众啊，转让的是一些本儿，就是学生用的一些笔记本，他说叫螺旋笔记本。 对，这个真的是这个纸质的笔记本啊，不是笔记本电脑、先跟大家说好。 那个螺旋笔记本是不是就是 可能是个牌子吧？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那种，就是那个本上有好多圈儿， 哦， 然后那个 叶子 可以翻， 哦，那种 啊，还可以拿下来那种啊。还有粉颜色的、绿颜色的、蓝颜色的三种都是新的，质量特别好，就1块钱一本。哪位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这儿来求啊。 对，他还说尺寸是 A5 的 A5 纸的那种大小的尺寸。 哦，那个儿还不小呢、 全新的。 1块钱一本确实挺便宜的。 挺便宜的 啊。13811806183 13811806183。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要转让这个朋友送的这个膳魔师的这个保温杯。啊，这个杯子曾经一度很火哈。 开个的哈。 哎，对，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那个你人手一杯几乎哈，其实这个杯子价钱啊，这个真的不便宜，商场基本都300-400，还有更贵的，尤其是一些膳魔师推出了一些定制款，比如他和星巴克和很多这个牌子有合作款，那样款的杯子就更贵啊。他说现在这个杯子呢是全新的，100多块钱。这位朋友留了一个微信号哈，这微信号都是字母，所以说我慢慢说，大家记一下，是 SCYZWDJ 啊，再说一遍啊、SCYZWDJ。 好，这个全新的名牌的 Tiger 的保温杯啊， 对， 打算100块钱左右就卖了啊。 这 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80新的单人香床，哦，就是单人床下面带箱柜的那种，有抽屉的啊。还有床垫，长是1.9米，宽是1米，棕色的。 哦，那不小呢，宽1米真的不小。 圆弧形的床头，那个床箱呢，空间很大，可以放不少东西。50就出手啊，50出手呢还送 还附赠， 还附赠，就基本就等于送了啊。这个旋转的电脑椅。它是在北四环的学院路北口， 那么就是北航那个 那边 北一那个地方吗？ 哎，那边啊。电话是15600459232，15600459232。 好，这位朋友呢有这个朝阳公园的2张健身卡，因为没有时间去，想转让出去，办的时候2300一张啊，现在半价出售，想要要的话价格还可以商量。这位朋友电话呢是13716031936，13716031936。 这种卡的交易一定要到门店去核实一下啊。 对对对。 好，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第二时段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

啊，有一个专门为老年朋友办的旅行社，说我跟着去了好几次了，特别靠谱。他说名字呢叫做北京夕阳红旅行社，说呢一定要亲自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去报名啊，免得受骗，最好现场报啊。但是不管去哪儿，签合同一定要认真仔细啊，一定要细致哈。 反正那个口碑好的呀，确实能够让人特别省心哈。 嗯， 你要摊上一个说特别不靠谱的，哎呦这架你就打不完。你说本来 是 出去旅游是一高兴事儿，最后呢弄一肚子气回来啊。 对， 所以选好的这个旅行社呀，选好人，签好合同，这个钱这个比例看好了是特别重要的、啊、 对对对。不过呢，哎，我要泼凉水了哈，就是说 该泼泼啊 就是说 我们不长 记性，再好的旅行社也会出现问题。 嗯， 再一般的一些，有时候小旅行社也可能会组织一些不错的活动， 哎，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大旅行社呢，有时候他当然他的这个承担风险的能力是比较高的，但有时候呢，因为往往啊，您在大旅行社报的名之后呢，如果您到当地，他会和当地的一些旅行社合作， 嗯， 啊，就组团社和地接社，组团社是大旅行社，但是他可能地接社是个小旅行社。或者说组团社是个大旅行社，他最后的通过层层分包的话，就分包给小旅行社，这都是有可能的。 对，这个品牌是品牌，但是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事在人为。 嗯， 对，跟你去的这个导游其实他责任心强不强啊， 对， 哎，用心呢、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签合同重要的，在旅行前签合同一定要签的细致详细具体。 好， 嗯，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刚才那位家长求助的关于孩子游学的事儿啊。 哦， 我们就听着说、我们邻居家的孩子啊，去年报名之后才发现，就除了你当时交的这个费用之后又出现了很多费用、居然还有一些购物的环节。 嗯， 说看来那个机构的口碑很重要。 是没错 啊。 嗯， 这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去年暑假去了，对孩子的口语的应用能力确实有挺大进步的。他呢是住在当地人家里， 嗯，因为这挺好。 对，说因为孩子们在一起呢、必须使用英语来交流，而且孩子呢尝试了几次之后呢就敢说了啊，这是收获啊。 嗯，对， 咱们 估计费用也不菲吧。 不菲，咱们有个 肯定是。 咱们有个同事去年也是让孩子单独去了嘛。 哦，单独去了。 他有些是单独孩子可以自己去的。 嗯、 然后也是住在当地那个就是老外的家里面。 哦， 但是呢也分情况。他说他们承诺的是当地住在当地的人家里，但是家里没有孩子，但他实际住的那家里面并没有孩子。 嗯， 就是等于说也有一些差异在里面，所以还是要搞清楚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 嗯、这位听众给的意见就是说要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就是你让孩子去游学到底是游还是学。 嗯， 另外呢实力的认证和价格还有服务一定要对比清楚。反正这个吧，因为是近几年在我们国内才开始发展起来的， 对， 所以它没有一些特别明确的规定， 嗯， 所以这个服务质量啊肯定也是参差不齐的。 对， 所以大家如果选择的话呢，最好就是问一问去过的家长，他们给一些推荐，口碑好的话、相对来说他比较成熟、应该问题就少一些啊。 那游学团一般都不便宜哈，通常得两万起。 两万起，那 两万起步。 看去哪，看多少天，有一个月的、有半个月的，有十天的、价格都是不一样、但确实比普通的就是你带孩子出去玩纯旅游 要贵很多， 要乘以二、 的确，对对对对 对， 是这样的。 啊，刚才还有听众问那个关于监护人更改的问题啊，我也帮您查了一下，有一个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如果他们没有监护能力的话呢，那基本上什么人可以担任这个监护人呢？一个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就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然后就是兄弟姐妹，还有就是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如果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话，那么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者是他们所在的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同意就可以了。 嗯， 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其中一个孩子已经成年了。 啊，对对对、对。好，这位朋友呢，就还有一位朋友同时也说了，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参加旅行社可以到位于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夕阳红旅行社去，他说那个旅行社很靠谱啊，在各个方面都能为老年人考虑到，比较适合老年朋友，价格合理。说我呢，每次这 基本说我很喜欢旅游，基本是都在那里参团报名的， 嗯 啊，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已经好几位朋友推荐了，那我们这位想出去玩的朋友，不妨可以去看一看，咨询一下，了解一下。 哎，这就是口碑哈。 哎，对，口口相传，的确是这样。嗯，还有一位朋友说二位主持人好，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位这个法律顾问？所以这里我就想问您，您是一位企业的这个法定代表人吗？想雇一位这个常年的法律顾问呢，还是就是有一些法律问题要咨询呢？ 对，是哪方面的事儿？ 对，如果仅仅是要咨询的话，是要仅仅咨询呢，还是要请律师呢，还是要想这个要求法律援助呢？所以这个问题您要说清楚哈、啊。 嗯， 哎，对对，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啊，最好把这问题说清楚。 术业有专攻吧、嗯，很多律师他们分科分的也挺明确的，有专门房产的，嗯、专门打离婚官司的。有专门这个经济方面的，关键是看您什么事儿啊。 嗯，没错。 这位听众啊就挺着急的，碰到一个事儿，这个好像也是一个纠纷的问题，这里有什么可提示给我们的吗？以免我们也上当受骗呀。 对，这位朋友啊，他是通过这个快手这个软件认识了很多朋友，那么这里面就泥沙俱下，什么样的人都有了，是吧、嗯、他说有一天朋友啊，他跟他说自己有困难，说借了高利贷啊，而且自己工程款没有下来。其实说到这儿，我的感觉就是这人是个骗子。啊，然后那个网友对那个网友说，让我们借钱给他。他说呢，这位朋友说呀，说我们都是家庭主妇，没有那么多钱。然后呢，那个网友居然说让我们去帮他贷网贷 ，P2P 的那种网贷。说开始我们是不同意的，然后那人就天天打电话说他一定会还。然后后来结果呢，这个我们的这位听众啊就心一软，就帮他贷了网贷了。然后结果六月份的时候还不上，然后说呢去云南运玉石，一次呢可以赚10000美金，这一听就是个假话啊，这就是不靠谱。 居然有人会信 啊，居然会信。然后说两个月就能还清，结果呢还是相信他了，现在人也找不着了，微信和电话呢还有什么快手都把我们拉黑了。那这时候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位朋友去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说呢，这个事情属于民间债务纠纷，不能够立案。那这位朋友是说，能不能请团友帮帮我们，救救我们，不然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哎呀， 首先我要和您说一下，您太轻信这些人了哈。就是说不管是快手啊还是什么其他的网络交友软件啊，认识朋友没问题，但是一定如果要有金钱上的往来千万要慎重。另外呢，他说的什么云南运玉石啊啊，什么借了高利贷，什么工程款，对，工程款没下来啊，这些但凡大家能够保持一颗理性的心啊，基本上都能够判断出这个是不靠谱的、 嗯、 这是个骗子。 云南哪儿那么多律师让他运呢、嗯、 但是公安机关之所以认定这是个债务纠纷不能立案，因为现在很多民间借贷纠纷，很多诈骗案件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像是债权债务纠纷。所以说呢，你要取得一些证据，要证明他是个骗子。怎么取得？比如说他说的工程款那个是假的，比如说他说的云南运玉石那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他是虚构了一个事实来骗你们钱，必须要证明这一点，公安机关才会以诈骗来立案。否则的话只能去法院走这个民间借贷纠纷。 还有就是这个人肯定是很难找的。 对，很难找。 对，尤其是我们个人的能力 啊。 对，而且呢通过这样的软件认识的朋友有时候都不一定是在北京啊，去法院打官司恐怕也不容易。 而且都可能什么假名字、 嗯、 假电话，你就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人间蒸发了，你知道吗？ 对。 这种事情啊， 嗯， 怎么说呢、嗯、就说不好听点啊，就是花钱买教训。 所以说您现在自己首先需要做的，比如说现在您已经是贷了高利贷了是吧，那么高利贷这个高利贷本身网贷哈、啊、网贷看看是不是这个他这个网贷的这个利息哈、啊、超过国家的规定， 是不是合法的吧？ 对，如果没有超过的话呢，这个网贷您可能得还上，一定要替他还上，要么您就成为被告了。另外呢就是说要积极的收集证据，证明他所说的那些都是假的。然后呢你们因为我看是不止一个被害人哈，大家一起去公安机关要求立案，希望公安机关能够以诈骗罪来立案啊，通过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段找到这个人， 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往往这些人骗子，那么就算人抓住了，钱也未必回得来，有可能会出现那种，就是虽然这个人被抓住了，就算他被法院判刑了，但是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能不能追回，追回多少，依然是一个问号。嗯。 大家一定不要轻信陌生人的一些什么这个那个的啊，要理智，一定要理智啊，理智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还有听众呢分享了关于这个香精熏油的使用方法，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嘛，打开瓶盖放在身边就可以了。还有听众说可以把它放在高温物品上，比如说如果您家那个台灯是那种灯罩式的，说可以滴几滴、洒几滴在上面，实际上让它通过那个灯泡的热度挥发来挥发出精油的那个香气、嗯、还有就是放在水盆里面，然后呢让它有那个蒸汽来熏脸什么的。哎，总而言之呢，就是相对来说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希望这些建议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求购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台轮椅，说是给家里老年朋友用的，尽量价格呢要合理一些。电话是15510108931 15510108931。 嗯，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个家用的小型打粉机，电话是13522553368 13522553368。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茶壶，要一把、 啊、茶壶， 要一把茶壶啊、 哦、 不知道您要什么茶壶啊，可能就是普通的那种瓷茶壶嘛、嗯、还是什么茶壶啊，说要全新的大一点的，那接受价格呢就10块钱，谁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啊、 嗯、 电话是62274104 62274104。这位听众呢想求购一台高级的有一键做蛋糕功能的电饭煲。 哦，一键做蛋糕功能的。 哦，应该反正现在这些智能的家电，尤其是厨房的一些用品，真的特别智能、 嗯、 一键能够搞定很多事啊。 嗯， 他的要求就是说、 嗯、 这个电饭煲一定要有一键功能做蛋糕的这个功能啊。 哦， 他是在丰台桥南桥北 嗯 这一带啊。接受价格呢在100块钱左右，电话是13051004413、嗯、13051004413。 嗯，好，再来看一下刚才那位想说这个要推荐法律顾问的朋友又发了一个信息，他说呢我就是想咨询一些有关离婚家庭财产分割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的他留了一个手机号，那么我在说这位朋友的手机号之前先跟这位朋友说一说哈，但如果说您想想要找这种免费咨询，我刚才特意给您查了一下就是北京市的一个专门的负责法律咨询的热线电话12348啊，您可以打一下。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热线电话接电话的律师呢都是志愿的律师，而且呢他们有各个领域的特长，刑事的、民事的、商事的，而且就是北京市司法局有专门的规定啊，就是说在这个热线里面直接的律师呢是3年之内没有受过任何处分的，业务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律师。 嗯， 这里面是免费的，但是只接受电话咨询。那如果说您想面对面的咨询的话，我稍微清一下嗓子， 什么情况 啊？就是如果您想面对面的咨询的话，一般情况之下，如果您去律所，那么律师通常情况之下都不是免费咨询的，这一点是要提前和您说清楚。那么不同的职业年限的律师，他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有1小时1000块的，有1小时3000块的，有1小时5000块的，严格按照1小时，他们会掐表啊，所以这个你要想清楚。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您的比如说是低保户啊，或者说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啊或者说是收入达到了北京市的一些最低标准的话，那么可以是接受法律援助的，那么可以去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来当面和法律援助的律师来咨询。另外呢北京市司法局在各个区的司法局以及各个街道都会有这样的对口律师，就是北京市司法局规定北京市的绝大多数律所必须要有一个对口的街道或者社区 啊，所以说呢，您可以给您所居住的社区、街道居委会或者街道司法所打电话，问问您这个街道所专门负责您这个街道对接的律所的律师什么时候来到您所居住的小区来负责法律咨询。这个时候您是可以免费获得面对面的律师法律咨询的话，那面对面的法律咨询呢，否则那么您可能就要掏一小时几千块钱的费用了。 对，所以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大家碰到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可以到相关的居委会， 对， 然后去问一下。 对， 有没有 这种，其实去街道居委会是最直接的， 有这种免费的法律援助、啊。 对，没错。 好，我们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两台全新的自动麻将机，全新的还没用过呢啊。他说想便宜出手，具体价格可以商量，电话是6225-7930 6225-7930。 这位朋友有一辆红色的24的折叠自行车，九成新，没怎么用过，原价479，现在想转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和我们这位朋友联系，他留了一个固定电话，6054-6095 6054-6095。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一个蹦蹦床， 然后蹦蹦床 就是小朋友玩的那种啊。那这天不能蹦啊，忒热啊。30就出手啊，电话是1551-0092-0933 1551-0092-0933。 这位朋友要求一把茶壶，要全新的大一点的，10块钱就可以了，电话是6227-4104 6227-4104。 这位朋友呢想转的是全身的健身用的拉力器，5根簧的、 哦、 打算40出手，还可以给您送到就近的地铁站口，电话是13220127250 13220127250。好，那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以及线上线下的互帮互助。稍后是北京榜样七月月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会。 2018北京榜样七月人物榜， 宋喜，女，1994年3月出生，北京大学2012级本科生，原海军陆战队某侦察队队员。大三时选择入伍的她，2016年底作为唯一女陆战队员赴亚丁湾、索马里执行护航任务，为国建功。 王振南，男，1990年10月出生，联东集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团委书记。献血48次的他，带动近200名员工无偿献血，还发起专项行动建希望小学，援助留守儿童学校改扩建。 孙猛，男，1979年12月出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他确定了副中心路线故城遗址的范围、文物价值和历史内涵，为文物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 张思然，女，1995年4月出生，大兴区长子营镇残联工作人员。6年之内，母亲血栓，父亲脑梗，19岁的她筹起手术费为父治病，全身心侍候父母，如今家庭已重现生机。 蒋运香，女，1955年12月出生，海淀区北四环西路空军大院居民。扑过大火，斗过歹徒，救过老人和儿童的他，组建了军人军嫂服务团队，各项志愿服务排满了日程。 李建军，男，1964年7月出生，海淀区东升镇塔院村党总支书记。为落实规划让首都再添森林公园，他率先腾退宅基地落实系列改建，同时完成新产业布局，惠及村民。 江建立，女，1972年3月出生，朝阳区太阳宫夏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她整合辖区企事业资源，建立系列社会组织，推出左邻右舍邻里情企社联动公益项目，让居民全面受益。 郑娇良，男，1962年12月出生，